是永远的回程票，你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。心头上的皱纹，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，你是我不愿让你唱出的歌，你是我远离你时永远的回程票，你是我开着的一扇门，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，你是我不愿让你唱出的歌，你是我远离你时永远的回程票，你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门。 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时间和相辉如约的相约在音乐导航，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用30分钟的时间寻找我们当年的记忆。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戴娆的《我爱我家》。戴娆的声音呢，需要你去细心的聆听，不再像以前那种甜美而柔弱，较比以往大量的这种假声运用和纯熟的真假音的转换，你能够清楚的发现她声音当中日益变强的那种沙哑和颗粒感的感觉，立体而又生动地诠释着每个从唇齿间划过的音符。说完了戴娆，我们来听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，这就是陈琳给我们带来的《信天游》。 什么都没改变。 大地留下我的梦，今天又带走我的情，天上星星一点点，思念到永远。 新田游呢，这是流传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汉族民歌的形式。在陕北呢，它便是信天游；在山西呢，这样的作品呢是被称之为了山曲；在内蒙古呢，也是被叫做了爬山调。陈琳这个人呢，在1987年的时候，在春晚演唱了这首歌，引起了轰动。这也是我们西北风的一个刚刚的开始。听完了西北风，我们来听一个比较柔情的歌，这就是来自于陈百强的《烟雨凄迷》。 终于默然遥远，难再近。烟雨凄迷，伴我独行昏暗街头，你似梦幻般飘近，捉紧你呼吸止。迷糊地，世界已渐暗，而寒雨纷飞湿透身。失缩的两手，来吧，补伤透这颗心。眼角那泪印，残留了困惑及疑问。来，继续意紧。将肌肤贴紧，空虚的压迫，谁又可抵抗这点真？看透了夏季，如雷雨，它必须发生。来，再望疑问。 终于默然遥远，难再近，烟雨凄迷，伴我独行昏暗街头，你似梦幻般飘近，捉紧你呼吸渐深沉，迷糊的世界已断暗，而寒雨纷飞湿透身，失缩的两手来吧倒伤透这颗心，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，来继续倚紧，忘情地痛快再热吻，无言里将肌肤贴紧，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，看透了夏季雷雨它必须发生，来再度容纳我心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，我是香辉。对，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邓丽君的歌声《又见炊烟》。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，她的歌声中呢有着说不尽的美好。 软绵绵的那种声音让人听完了之后荡气回肠，他的歌声呢也是开启了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启蒙的一个大门。他的歌声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响彻了华语乐坛，即便是在他过世的这么几年之后，翻唱者仍然是前仆后继的去翻唱或追忆他的作品。OK， 我们长话短说，继续来听接下来小辉为您准备到的这一首经典作品。 走过